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79集。明月入君心，去叫何晨下来。 哎，我觉得你这想法很有诚意。 秦汉秋附和秦冉的说法，打手一拍， 我六弟好不容易看中一个，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冉冉都十岁了，不能出一点点差错。 毕竟是第一次登门拜访，他们还不小心把婚期都定了。秦汉秋绝对不能给秦修成拖后腿，登门拜访是必须的。除了秦冉，何晨秦影帝这件事也是四大家族的大事。秦修成现在的身份不比从前，没了秦四爷之后，秦修成没有那么多的牵挂，也不必小心翼翼，还是逆天高颜值国民男神，洁身自好，四大家族想要嫁给他的女人不计其数。这件事出来，不仅娱乐圈要地震，京城内部这个圈子也要震上一震。 你们觉得行，那我去安排礼物。 听着秦汉秋附和的话，秦管家已经失去所有力气了。 时间上的话，就明天上午，最好十点之前。 什么十点？ 陆兆颖姗姗来迟，他应该刚忙完，衣服也没有来得及换，双手插在兜里，十分随意地走过来。秦冉抬了抬头，明天十点之前到陈姐家。今天还是陈姐，以后就要换一个称呼了，实在难搞。秦冉将手机一握，起身又想起了什么，对潘明月说道，稽查院的事情还要几天，你再请几天假。 好。 潘明月跟何晨也挺熟的，何晨一直很照顾他跟秦冉，就算秦冉不说，潘明月也会请假去帮何晨拍一些视频，他很喜欢剪辑这些东西。不过秦冉结婚的时候主拍的是何晨，他就没有插手了。秦冉又看向陆兆颖，让他顺道把潘明月送回去。陆兆颖表面上不太在意的点点头，十分酷的回了一个字， 行。 秦家剩下的就是讨论明天去带什么礼物，人太多了，陆兆颖潘明月留在这里也没用，潘明月还急着回去看自己的摄影装备，两人就先走了。陆兆颖今天开的是他平日里开的车，四座，他开了锁又打开副驾驶，潘明月绕到后座，发现后座上放了一堆东西，他愣了一下。陆兆颖挑了挑眉，手搭在车门上，低着眉眼，有些懒洋洋地回道， 忘了，我妈让我带了一堆东西，你坐副驾吧。 潘明月只好关了后门，坐上副驾驶。陆兆颖开了车窗，将车子驶入人海。最近两年当兵之后开始正经起来，跟之前比起来少了轻浮，多了稳重，只是骨子里的不羁跟傲气却是掩盖不掉的。在京城，他也就对秦冉成俊低头。此时车子却开得又平又稳，比马路上大部分的车子都要慢，车子里还放着平缓的音乐。潘明月单手撑在车门上，支着下巴看着窗外的空档，陆兆颖的电话响了，他直接按了接听，声音是外放的，潘明月想装作听不见的样子也不行。电话那边是陆夫人， 听说你回来了。 不行。 陆兆颖知道陆夫人下一句是什么，直接拒绝。手机那头的陆夫人冷笑道， 哼，晚上范家那位小姐过来，给我马上回来，28的人了，也不稳重点儿。 你想等你姑奶奶老死不成？ 当年程俊无聊跳了两级，虽然跟陆兆颖等人同上了初中大学，但比陆兆颖小了两岁，现在还开着外音在。陆兆颖没想到陆夫人就这么说了，眼疾手快地挂断了电话，并斜眼看了一下潘明月，下意识地开口： 那是我妈的朋友的女儿，从去年就开始说了非要给我相亲。 潘明月以为他是在跟自己商量，就认真地出主意说，女孩子要是陆兆颖喜欢的款的话可以试试的。潘明月以为他是在跟自己商量，就认真地出主意，同时不由叹息，早知道他今天后座放东西了，今天就不该坐陆兆颖的车子回来，就算是宋丽婷的车子他都不坐副驾驶。他是在认真地提建议，没想到陆兆颖却不说话了。回去的十分钟他都没有再说话，陆妈妈再打过来，陆兆颖看了一眼也没有接，而是开了音乐。等把潘明月送到了目的地，他才关了音乐，一声不吭地把潘明月送到门口。潘明月进了学校，陆兆颖才按了一下眉心，靠在车头上抽了一根烟。他当了两年兵，气质有明显的变化，眉眼清朗，身材比例极好，一双腿笔直修长，吸引了来往不少人。只是因为他眉宇间的一缕戾气，没人敢前来搭讪。陆兆颖回到家中，陆夫人正笑眯眯地把一位老妇人送走。老妇人看了看陆兆颖，眼前亮了一下，脸上的笑容更盛了。陆兆颖摘下头顶的帽子，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。陆夫人把人送走，回来就看到陆兆颖的这状态，不由叹了一声。作为母亲，她哪里能不知道自家儿子在想什么？陆家在京城只能称得上新贵，能有今天，这一大部分还是靠陆兆颖之前的战队，跟京城底蕴深厚的家族还是有不少的差距的。陆兆颖从小魂不吝惯了，在京城也就是花花公子的头衔，虽然现在混得很好，但跟程家秦家还是有着逾越不了的差距的。 你这么看我干嘛？ 见陆夫人一直盯着自己，陆兆颖不由看了一眼她。陆夫人斟酌了一下自己的语气，商量着开口道： 儿子，咱们就算了吧。 之前不知道潘明月的具体背景，后来知道她是秦冉情同姐妹的朋友，宋丽婷的妹妹，还有潘明月一家的功勋，不说她爷爷的履历了，宁海基地平反之后，光是他爸爸就是国家级的荣誉，一家三代全都从事稽查这一行业，三代人为此捐躯，一家人无一不是风流人物。至于潘明月，他相貌上可能比不上秦冉，但心性气质绝对不输。这样的功勋，这样的历史太过厚重，陆夫人自那之后看潘明月的目光都变得敬重了。人家看重的是风慈那样的成功上进智商高的人士，陆夫人觉得她应该看不上陆兆颖这种除了脸啥都比不上风慈的。尤其是程俊、秦冉、宋丽婷能看得上她吗？陆兆颖愣了愣，没再说话。他沉默地拿上了帽子，上楼给程俊打电话。与此同时，秦冉也给何晨打电话说明天要带上秦影帝上门拜访的事情了。何晨还在跑新闻，听到也就随便应了一声。晚上回了何家，饭桌上何父何母说起了何锦星的事情，向何晨打听何锦星现在的情况。 听说稽查员又出事了，你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吗？你姐夫跟姐姐 他们没事吧？ 更替而已，稽查院稽查部要换人了。 这件事何晨听秦冉提了，他吃了一口菜说， 以后稽查院三足鼎立，姐姐没事。 何晨估计应该是何锦星、风楼城还有潘明月，就算不是现在，秦冉也会亲手把潘明月送到那个位置。现在何家人对何晨十分信任，他说没事，所有人都没有再说这件事了。第二天星期五，何家人吃完早餐也没有见何晨下来，不多时同小区的张大妈就来了。 听说小晨回来了。 张大妈是要给何晨介绍男朋友。 哎，这个人不错，上市公司老板。 张大妈把照片给何母看，何母看了一眼，张了张嘴， 这年纪是不是有点大，还有个孩子。 何晨29，这个上市公司老板看起来40多了。 哎呦，我说大妹子，我也是跟你关系好才介绍给你的，人家就一个2岁的儿子罢了，一年能赚几百万，也是他不嫌弃你们家小女儿。 张大妈看了何母一眼， 想找个比他条件还好的可没了。 不用，不用你介绍了。 对面坐着的何父直接拒绝，他起身面色一黑， 这人看着年纪跟我都差不多大了。 老何，你还以为你二女儿是黄花大闺女呢，条件这么好还挑三拣四，本来就没人要，以后哪能嫁得出去啊。 张大妈也气急了，拿着相片就要走。正巧同时，外面的阿姨神游般的进来，一脸懵地说道， 外面好多人，说是来向二小姐提亲的。 提亲？何家所有人都是一愣，何父连忙出去，张大妈也跟着出去。还能找到比上市公司还要好的人吗？外面一连停了10几辆车，主要是除了秦冉、程俊这些人，常宁他们非要来看热闹。毕竟何晨最近几年名气太盛，连肯尼斯都要来凑热闹。他们开的车也都是自己的私车，有夸张的，有嚣张的，还有表面上挺一般，但细看车牌巨可怕的。整个小区的人都被这个长车队吸引了过来。何父、张大妈一出去，就看到站在最中间，穿着正装，低头跟秦冉说话的秦修晨。看到何父出来，秦修晨眉眼抬起，十分恭敬地介绍自己，并且说明了来意。 何叔叔，我是秦修晨。 他那张脸简直比阳光还要耀眼。何父愣了好半晌，才捂着心脏，喃喃道， 何晨啊，快叫他下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